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琪。今天是4月7号，星期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气温在3到14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3到16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6度。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远途骑行应该准备哪些东西呢？有些人喜欢远途骑行，觉得那样才有意思。那么远途骑行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呢？除了带一些必备的吃的喝的，我们在进行远途出行的时候最应该带一个头戴式的电筒，因为到晚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头戴式电筒进行骑行，不然的话就无法继续前进咯。从4月份开始，北京就有一大堆的好消息向你袭来，你要不要听听看呢？日前从市公安局获悉，出入境管理局全面升级缴费系统，推出全业务多码合一扫码支付便民服务，内地居民、港澳台居民办理出入境证件以及外国人办理签证证件等全部业务均可扫码缴费。除了微信支付，还可以用支付宝、京东 APP 等多个平台，这下办理出入境服务可就方便了，轻松扫码就 OK 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只愿再这样近，思想开始光亮。为何突然袭击我，来进入我梦求梦我，激起一股震撼。 静了几多，千秋不变的

人情愁解了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许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才懂。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生很累累我也不管。 造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明星钟情九六九， 我是谁的？ 打个电话给好朋友，聊聊彼此最近的感情生活吧。我是王菲。 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

希望你们接受我。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留声机。 四月一号，只要你记得张国荣这个名字，就不会忘记这一天的意义是什么。正所谓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15年过去了，怀念哥哥张国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带来的一首歌《缘分》。他们之间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我如果40岁未嫁，你娶我可好？”张国荣答应了这句似真似假的诺言。这首歌也是两个人联袂张曼玉主演的同名电影《缘分》的主题曲。没有一声再见，没有半生哀怨，淡淡去，淡无言。一起来分享到张国荣《缘分》。 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在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真心无缘。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你我相隔多远，那年那天可相见，那处境可会改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是一个人。

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你快回来， 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